运动员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你问我是谁？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 给你一个机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结婚了，铺张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这些几十年没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哎， 后来我有口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最后口气隐私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就便当了，叫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叫面孔长得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非要自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鸡口。这面孔只要长得标致，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动来讲家里，讲好家里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和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条丝结婚了。做新闻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得多了， 人 情收得多，即使支出少，还好收入下低。接下来嘛，好带两 的。我有人人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屋里在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服打扮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服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服西吧，浑身西吧，从头上拔起，拔到脚朗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这些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当子的， 侬这个不懂得来讲好 啊， 没得新娘子头朗下套出紫罗锁当子， 那这些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他这个紫罗锁当时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哎，我告诉你，新娘子要从紫罗锁当时做都说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那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当时，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秃了后头，要十几出长了， 要秃黄的要是路了。 这种早结婚买单出去还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出了路浪向，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伊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就是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浪去兜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不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三四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八十个， 人 身高跟皮呀。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搿能高三四寸高高跟皮样嘛，新娘子样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于是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姑娘送来一只金手皮， 非 要当场结婚的辰光套了头巾里向。 有个 拿手皮扣扣嘛，自家要安慰。有那个大个手皮像。像这个米粉都能走出来，结果 跟男家派对他们加大了，加多么树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树皮么不要，没树皮还不怎样。 哎， 那么没办法嘛，早起打一只人老金， 哦，嘎个 套上去新娘子到屋里屋，到后头农村把我们两家头帮他们来打相打木。 嗨、哎，这算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借，大约他去借树皮， 有的 套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出去，新娘子不肯放，套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算啥名堂呢？真的。 所以喽。这个都是不正呀！ 咱 们不要讲别啊，金姑娘也不舒服个。金姑娘个礼服叫大礼服，里头短，后头长。 哎，有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金姑娘个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八硬不比挺的哟，咋咋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衣里像当双胎放了大高一样。 侬倒不讲三夹背， 哎，一个夹三夹背，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头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虽然头前面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前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我跟领结，我结结，硬劲抽筋。 哎呦， 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体质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筋难了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大手哎， 那么要大手哎了。 头筋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 呗？ 哎呦，可是苦涩的，怎么小周围也来是的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的， 怎么小周围就走过 来了？ 哎，新郎官啊，恭喜恭喜啊！ 哎呦， 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不出来了。 但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完之中，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怎么跳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恭喜啊！ 哦 呀，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 官， 哦，这个人好玩人了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毛两人起的。 哎呀， 不然不再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官人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样么子啊？ 拿啥么子？ 这里滚鱼个，没吃好个像洋风炉一样个。 呀，什么洋风炉？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官人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不戴嘛，要一着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官人的人呢，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模特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是差不多的。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大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官人，俺是从老爷还有结婚。 哎呀，搿到是要农村， 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官人没到。热天困了，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着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困了， 明白了。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一袍衬衫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来些，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得到暖热点个呀？ 不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面要面孔结婚。哦，米要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等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货，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起弄夹炉了哎，那个从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是西货。 嗯， 搞了新姑娘，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金姑娘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这样边开汽车的，我新娘子送得来了， 真啊没搞好人了。也是礼节的，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 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咱人家结婚辰光车到底冰箱过来的， 不是车底冰箱，这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一姓底呀，一没底个底，那么要叫人底冰箱， 一姓底哦， 哎， 底冰箱， 哎， 那唯一个保冰箱， 保冰箱我晓得个姓保叫保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为大冰箱小冰箱， 哎， 为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 都说干么过了。 嗯， 还有两个小兵向么厢房旁边撒虎，叫虎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四个小兵向。搿为啥小兵向还要服侍呢？ 要服侍呀。 嗯，恁快些啊，阿克啊，还有眼眼路了，恁来等等不能去打仗啊。恁阿克快些啊，恁来咋说了？咋终身不死啊？ 其 实家小的小妹妹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情。哎，一般要这样子用是有啥办法？ 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 人家不认得， 从来没玩过的，新郎新娘大家认得。 那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呢？ 托朋友亲戚、外子、老婆一起请的嘞。 那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了？ 我有名气的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征婚材料的，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正好婚不领来送一十斤家里的香烟，送你怎样送个送门？ 哦，再靠送香。 有的人一家一个子一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征婚去， 你搿么家是送香烟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在问你去买脱的呀。讲的马车是经常动的。 哦，神就要去马车的。 哎，马车马车。 这个时候才动的嘛了。 本来就才动的。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这个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了交换这个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说要调一调。嗯。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跑没跑出来这个门，给牙台么还要吃，这吃的牙台声音呢是天边一裂。 哆哆哆哆，嗦嘞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 啦！ 啊，这个是吹喇叭耶，怎么吹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吃住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吃不动了，没办法。 这么弄到底大步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天好日子了？人靠的一个月要养两三个月还没的。 说， 可以咋可能那个老哟？ 不是，那看样子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放掉了，对不啦？ 没得啦， 门口的保镖是李大林结婚嘛，就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那个是破模拟干啥一样？ 哎， 保镖半钟头回来，当中还没保到了。 说， 怎么聊出来？ 人家伤心 了。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到家门呢？ 后来研究过，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真的被笑话，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乡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也考虑啥呢？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种结婚的仪式了， 哎。 真科技是啊，光火 的好 笑。 结婚之夜又不哪能呢？ 我又可是闹忙嘞，婚礼舞必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地冲上来了？伊拉 冲上来多么子嘞？多么多纸花啊！那人家纸上多上去啊！那么多纸花啊，多纸飞啊，多花纸啊，多花啊！有两个五沙多么酒在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上在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科技是伢子烂盘的事吧？ 啊，没得爷爷么子在撒上去的，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白来把他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打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都说是倒起来了， 没倒。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个百年要多一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敬老新娘， 一说就 还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嘛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报复一番，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这样哎，我在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送人结婚的礼服，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扣扣 了。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根本你到来不这样这样的， 阿拉准备一身，一切在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嫁妆人，有男女宾相， 嗯， 一道来嘛，那结婚一番。 刚 才开始，根本我是私密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唔打唔 打唔打， 哎，根本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新相貌 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啊！ 哎，你是家里的 啊？那么证婚你 小弟， 证婚你，证婚你， 证婚你哪里？ 证婚你都是家里 啊？这是我是。啊 婚证， 小弟， 啊，我， 家老人，小弟，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哎， 我们家老人， 我们家老人 来了，仔细一些， 来帮忙， 领这个领 子，男女宾下迎新郎新娘，小弟。李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要别人来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证婚，那么别人送他们四个字，别人说他们是早生贵子，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别人 谁 来谁能干什么，别人是弄大家的财产，那么 别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必然，必然， 还有这个 必然， 好，那么你们讲了，必然就不讲了啊。 啊，假若人之事， 假假若人之事 啊，哎，我们 你 看， 你看， 镜头， 啊， 你看，啊，你看，哎呀，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假若人嘛是天地良心，我分家零零五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娘子不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衙门的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假若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地头啊，搿种老八洋地头哪里交关强，眼神又到黑白上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只，一万两地可以买到三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瓜子地带来四大门子啊，要买趁早来啥地方买？ 哎， 来 两洋地头， 喂，洋地头啊！ 啊、喂，侬哪能买羊蹄头上去了？ 不是，我是在买羊蹄头，那眼睛在我拉上来了。 哦，那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冰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你哪能说嘛？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上头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叫我痛苦。一年前嘛，的确是哎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到骆驼屿。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屏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跌了像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另外吃锁子呢？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人让这套楼中风。 哦，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话？ 最近的今朝子我是来把虎门来。 啊哇！ 往这上来要来。 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来 咦，原来没你来搬东西， 啊，他们来了，我哪位进来？大家叫我搞，那么我只好搞两声。那么大家在那搞，这个新官爷年纪高大，哪能会得搞不赢？ 这个 那咱不晓得、 啊、 你去请个最近我一到两三千的你咱不答应、 哎、 因为你去请个良心不好咱必心的、像老头子讲我的必心一老子讲谁是必之心啊没人要的 自己负责 那么你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去分了呢搞起来两百三个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方面开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言之中对于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于笑一笑嘛你马上来说周家洋洋帮我看一看我看见一个周家嘛再笑第二笑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一定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没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那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大哥哥俩年说这个当八户了去向了 要不然当八户呀 像啥了 你好像死来后 那么人家去向了 去向不然嘛门上是个两个 啊死来后地门中下来啊 那么 你就帮给他两身吃块好，那边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大字头，怎么像个小弟弟一样？一两身吃块好，样样么子来都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热食品啊，那么手刷，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一通通来等我预备好了。你良心交关好， 哎哎， 那么你才等我预备好嘛，我爹才预备好。 哎，我侬爹预备啥呢？预备啥么子？ 那我们爹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才这样好了，公墓我才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 哎呦， 亡下来那才是一人。 我浑身是祥子。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啊，承蒙四位亲友一力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塌骨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没有250万，西装没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西服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骨子嘛340万，还有花篮30咱们作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拿来吃喜酒啥的，送花篮想得什么都是些事业生啊！ 哎呀妈呀！ 哎，今朝个酒是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行的一桌，一塌骨子嘛用出580万。首府乡地面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出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资源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下摆到位啊！哎，来来来来，给大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我现在我有眼低下，我想的太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力。 你能到龙骨干啥嘞？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的东西敲。虽然我用这脚拐咚咚咚咚咚咚的， 我主动过来的， 但是其实嘛，脚拐腿。 小路 我那玩我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球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做账房总便当，只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海子还伪装出来。 吃到几点啊？ 元宵了，呀哎！元旦壳会上， 呀哎！ 一碉堡， 几点？ 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蛋壳回肠，一定要拔。呀，一定要拔。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清楚。 盐停了，呀，盐蛋壳回肠，呀，一定要拔。 几天？ 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蛋壳回肠，一定要拔。呀，一定要拔。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出头。 侬听啥了？ 蛋壳会长一定要拔。 我听是蛋壳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 连我呢，白要连连我，一害死我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害死我们哪能会多心的？ 也来这，也你会养张水山，也去汤米连连我， 还 是蛮好听。 我还死我好了， 也你会养张水山，也去汤米死我。 也是一块死鱼啊，弄出来。 因为这个死的五十人，其他还死个， 哦哟，耳毛灵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海浪上面好听。原 来在，原来来炒米粉，总有死人在。原来再来听舅们两两卡。 哦。 原来，原来，原来再来牛市上往大地呀。 哦。 原来再来小龙门的两卡。原来来把古米两两卡们总有死人在。这个是美的当官。 哎呀，苏三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官子。 哎，招待周到。 哦哟，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一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有个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饭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上有个请过来的不？ 是个。 来，领带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带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这个 大。哎，上来找出来。 好，不要紧，没关系。 开往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各位，侬要找我狗是吧？ 不是，那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嗯。 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的。老姐姐，老姐姐，侬跟我来只圈子啊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啊！ 哎，好的，来来来，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都还来，还来，还来。 我有罗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人我合适。 我有罗里一代。 哦。 杨水了两，杨什么两天都来上站。杨玉师王那当玉师要改人设。杨再来通江三块街道。 哦。 杨来八宝了江道的。杨再来从头干了活。杨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把你们街道说来偷你来上站。我有罗张来。沿路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个路块头啊？ 哪里个路块头？ 对你手来是有哪个路块头啊？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收的。 嗯。 沿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哎，几点？ 沿山谷林的。 哎。 沿长隆水上。 几点？ 后来人家头一张。 收收清扫。 哦，去得五方的。 要几块的？人家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几家头没吃。一家头去喂白饭，小菜自家打来。 好，蛮好蛮。 我有了后来， 哎， 也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去到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噶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个。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先炒椒面狗，后来牛肉面香狗，再来锅底狗，后来生炒的狗，后来包咸阳一狗，后来全家为狗。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别个别。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的，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还有了。 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 呀，楼上呀， 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咱们生性享乐。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好，呀，三十锅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子。 什么叫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的会长， 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啥事儿？喂，爹爹能稍微文静点好吗？ 文静点嘛，人不当官。 哦，人不外地。 哎，早点走到来 人家。就是你欢喜个爱文静。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是呀， 今天您身体好不啦？ 哎，好 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副。 啊，个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我是个连 的，对不对？ 哎呀，哎，我是个连。 今天俺们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 是啊。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说你啦，我明年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梦做着弄过， 跟人家想着呢。 我趁着我一眼良心都没了，跟你等我还撑撑气，是不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吧？这用不着给啥个撑撑气了噻。 是呀，你身体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 今天阿公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等侬上房间了， 那么在啥侬看？这空气比较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更是讨厌。开开窗啊！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老酒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女的，还是吃男的？ 根本跟男 子。有种么欢喜吃女，不吃男？ 哎， 有种么吃男不吃女？ 哎， 有种么男不吃女，也不吃不。 哎，对个对个，我过去吃呢，我从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的一个 花雕。 哎，好吧， 跟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表情是上雕好像。 搿么随便人侪上雕， 侪上雕，侪上雕。 搿么我等海南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哎呦，王先生，豆沙还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几道走的 豆子好早走的 哎 根本可能是能说海王了当初了啥有吗 有名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有他了有掉了 好的你这样你不要当帮子谁比欧亮一样武器的好吧 根本谁跟你毛起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亮亮哎西嘞谁家的有上吊了哎呦嘞把鸡把肚过一半嘞哎把鸡要给能做要给到最位嘞哎呦嘞薄皮头卡有大地啊哎再来上比草的黑果子过一半嘞哎呦嘞就一把不跟当初啊后来忘记我了走走见你后来趁此两本啊后来忘记了有大年后来放在我有大了后来给大我咋走 啊 最后请听独角戏世界音乐会于荣康谭义存等演出这是1987年的录音 那个什么叫他们 Today is Saturday Good afternoon 哦这是英文学和没有的地方不懂因不得行姑娘比公想得过来巴拉巴巴给他是太多哎都没什么拉米拉是啥这是法文好了一鼓励学 要求和他点点点点去给谁说不少让我们是不是吧这是俄文 叫我谁该往国国该三十六口当开的跟我是个开模型啊应的是米纳斯阿里拉多古代马西达 这是日文 啊你倒全知道的 我懂二十六国文字 哈哈 是上海最最有名的阿斯匹林外语学毕业的 好那好极了你给大伙儿翻译一下吧 请你说吧 米纳斯阿里拉多古代马西达 马西达马西达我一句也听不懂 嗨这句话说今天来参加世界音乐会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哦世界音乐会 世界上著名的歌星欢聚一堂交流文化艺术 那肯定是很热闹 啊当然了 嗯 日本来了那个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谁、啊、 小鹿纯子 哦哎不对啊他以前不是打排球的吗 对他过去打排球现在年纪大了 哦 打不动了他改行唱歌了 哦这么回事 哎呀他当年打排球我知道的 怎么样 他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动作最拿手的就是那个琴 什么 情到多云啪 什么晴空霹雳 哎对对就是那个东西 什么就是那个东西 后来他又改了一个动作叫那个流行感冒啪 你怎么懂流行感乐 哎这就是这个东西 还真是东西 现在他不打了 哦不打了 现在和他的弟弟傻子瓜子一块唱歌 你开玩笑傻子瓜子是吃的 他弟弟的名字叫傻子瓜子 哦 法国来了男高音歌唱家佐洛 哦他也来了 还有他的弟弟佑洛 咦 他的舅舅博洛 哦都来了 他都来了 好极了 唱的最好的就是那个杜秋了 哦，他也参加了、 啊、还有杜秋的爸爸泥鳅 哎呀这个名字那么难听呢、 啊、第一个上场的是那个朝鲜歌手叶塞尼亚和他的姐姐坦桑尼亚一起唱 坦桑尼亚是国家的名称 他姐姐叫坦桑尼亚、 好好我不管 啊，那个唱了一首那个草帽歌 哦，这我知道。 你知道 草帽歌就是好像这个电影，人真的主题歌吧？ 啊，对对对。不过我唱的是英文， 英文。 嗯， 哦，你要唱英文？ 对。 你担心好像观众可能有的听不懂？ 对的。 那不要紧，我给你翻译。 您能翻译？ 什么？我能翻译？那我专门翻译英文 啊。那我考你一下。 哎，好，一考你就知道我的水平。 英文一怎么翻？你翻一下。 一问问， 啊， 哎，问。 那么二呢？ 问问。 三 问问问。 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 啊，你问到什么时候？ 问到退休。 靠，什么东西？你这个算什么翻译？ 怎么样？你嫌我水平不高啊？ 你只会翻那个文呢？ 是啊，我只会翻一，不会翻二翻译。名副其实的翻译 啊！你这个靠边站，靠边站， 不管了，靠边站，我还是翻译。 你不要想了，好不好？ 我不要想，我仍然翻译。 你这个乱七八糟的嘛！ 不乱七八糟，我还是翻译。 你不要翻了 啊！我不要翻，不要翻，我好，我不翻。 接下来上了一个中国歌手， 中国歌手 唱了一首《咏叹调》。 咏叹调我知道， 知道 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这个吴小平参加国际比赛得奖的。 他也得奖了， 他得奖的， 他得的是头等奖。 是啊， 我也得奖了。 你得什么奖？ 我得的是头班奖。 哪有头班奖呢嘛？ 我得奖的消息登在那个报纸上那个头版头条上，头版奖。 哎呀，这说笑话了。 那我学给你听听。 你也会唱？ 当然了。 然后你学着给我听一下。 你注意来了啊。 好的，好的。 一般的我不唱的， 那我知道。 哎， 你今天好不容易啊，那么多观众你就唱了， 我才唱一次。 好， 你注意了啊， 我注意听，好极了。 这个很难唱的这个东西。 那我知道啊，你参加国际比赛哪能不难呢？ 是吗？我就怕你不知道。 哪我知道 啊，知道就好。 哎， 我最拿手就是这个东西。 那好极了。我听这个听哪首的 啊？ 这那个我一般的我不要听的。 好，可以就这样。 哎，好好，你还有什么话吗？ 没什么话，就这几句话吗？ 哦，好， 来了啊。 你有话你讲完啊。 你干什么你、啊、 我干什么？哪有你这种唱法的？手往下来就说话了，手拿下来又说话了， 这叫培养感情。 你感情培养好了，我感情可没有了。 你不要说话，不要说什么东西 啊。不行不行， 哼，你这个咏叹调啊，我老是说我收音机里我这么好听呢、啊、我老是我就不能跟他出国，嘿嘿，他要打护照，我只有勾粮证，我勾粮 别说话了，勾粮证 不是我脑子在想啊，我 别讲什么东西讲 啊，我不讲 来 啊，我来 你那个勾粮证里边有几斤大米啊？ 开玩笑，我大米管你什么事啊？ 不是你一想起来了，我上个月忘了吗？你 我这开玩笑的， 就是你叫你别说话吗？你 我说话了，我管你什么事啊？ 别想 什么大米鲜米的， 开始了，第一句怎么唱？ 你唱我哪知道呢？你 都给你搞糊涂的嘛，你不要搞好不好？ 谁跟你搞了？我 没想， 我没想过嘛。 嘿，感情上来都给你破坏了。注意来了， 知道了。哦哟哩嘛， 咿嘛努，哎呦， 来，好了，我找，我身上找，哎， 找你，找什么东西？ 不，你身上哪触电了？ 干什么你？谁触电了？ 你不触电怎么会？啊、 你就不懂了吗？ 怎么样？ 咏叹调最难的就是那个。 对不起，我吃不消。 吃不消没有关系 啊。 接下来上来一个香港歌手。 哦， 他唱的比较抒情。 哎，那好。 他首先上场就朗诵。 哦，还有朗诵。 那我学给你看看。 哎，好的，我听听。 亲爱的朋友，我是从香港来的同胞， 欢迎欢迎。 谁要你欢迎啊？ 不是你像个同胞吗？我不是欢迎吗？ 用不着你说话，你别想好不好？ 哦，不想。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心里非常激动。 哦，要买这新的驾照？ 谁要买驾照呢？ 不是你，我这话我听不懂啊！ 听不懂的心里很激动。 哦，我激动，我知道。 我决定为大家唱一首台湾校园歌曲《童年》。 好的，好的， 别想呀，好的，好的， 好都没错了。 叫你别说话呢。 哦，我不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 那也不一定，有的养出来就死他了。 搞什么东西了？ 于是。 我讲的是活人，不讲死人。 那你讲的片面，你应该讲清楚。我讲的是活人，死人不算。 不要想，我叫你不要想了。 啊，不想。 每个人都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 我就不喜欢回忆，因为我从小生过健忘症。 叫你不要说嘛。 不是我生病，我又没错。 叫你不要讲话。 我凭你卡给你看的。 什么东西搞 错？哦，不想。啊，不行。 啊，回忆自己的童年是很幸福的。 我就是很痛苦，因为我从小经常给我爸爸打屁股。 靠什么东西？叫你不要想了。 不是我回忆童年嘛，我小时候 你这样想了，人家怎么唱呢？ 啊，我不想。 是之前的那个香港歌手风度翩翩， 风很大。 什么风大呢？ 风度啊！ 哎，唱了一段那个童年。 哦，童年，好的。 听好了， 我知道， 我给你学一学。 好的，你学吧。 池塘边的榕树声，知了声声夹在夏天。草塘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吱嘎嘎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最好天天发疯癫。 你怎么唱出来发工资的呢？ 不是每天发吗？有意思，每一个月发一次太少了。 没有这样发的。 好的好的。 香港歌手唱完了以后， 哎，怎么样？ 上来一个阿拉伯的歌手。 哦，阿拉伯歌手， 那个阿里巴巴来了。 他来了 啊。 他唱吧。 他也首先朗诵。 好， 朗诵完了他就唱。 啊，他也朗诵 啊。那我学给你听听。 可以。 这次你别开口了 啊， 别说话了。 我不说话 啊，再说话我扣你奖金了。 但是你一个人朗诵。 哎， 我不想。 你不要想，注意， 哦哦哦， 在很久很久以前， 是唐朝还是宋朝？ 不要说话呢！ 不是你讲的不清楚，我问一下嘛。 我叫你别说什么唐朝宋朝了。 你说很久很久以前到底什么时候啊？ 很清楚的嘛。 清楚什么？ 很久很久以前， 哎哎， 就是那个。很久很久以前嘛， 你还是没讲清楚，具体一点。 具体的我就告诉你，就是在那个啊，1946年的上海滩，有一个叫许文强的和阿丽两个人打架，阿丽打败了以后，就把自己的爸爸找来了，他就是阿丽爸爸。 那开玩笑了，你简直是。好， 讲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讲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是什么样的呢？ 是那样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别想那些。 不是我问一下呀， 接下去我就会唱了吗？ 啊，你就唱好吧。 有本书它叫做《天方夜谭》，很奇妙又好看，据说的是阿拉伯的故事，到处都在流传。 有金银财宝，有珍珠玛瑙，有美钞港币，有人民币带换券。 哪来的人民币啊？ 不是，我脑子里在想，怎么嘴里还露出来？ 没有的。 好的。 说的是阿拉伯的故事，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他就是我。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三眼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三眼青年。 搞什么东西啊？ 阿里巴巴唱完了以后 怎么样？ 上了一个美国歌手。 哦，美国歌手也来了。 啊，他唱了一首乡村歌曲，叫《单程车票》。 好的， 这是一首 disco 节奏的歌曲。 哦 ，disco。 他一边唱一边跳。 你有人跳吗？ 跳，没人跳啊。 没人跳吗？我给你跳啊。 你会跳的？ 什么？我会跳？我从小就练舞蹈。 哦， 我记得我是8岁我就开始学这个雷巴舞。 芭蕾舞。 对呀，你们是那边看过去芭蕾舞，我这边看过来是雷巴舞，看的方向不同，一样的东西你又不懂的。 啊，我不懂啊，你懂。 哎哎， 那我问你，那个 disco 你会吗？ disco 不要说 disco， 神经课我也会。 哦，那好极了，那我来唱你来跳吧。 可以啊， 开始。 好。 One way chicken, one way chicken, one way chicken, one way chicken, one way chicken, one way chicken to the world. Choo choo choo, chicken running short, my chicken already funny baby. Oh, but one way chicken to the world. Long and thin on the old, tired of all the well. I put a sun sign and I have a watch. 瞎说 什么？ 这说什么 disco？ 少林 disco 没有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滑稽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范瑞娟演唱的《梁祝·山伯林中》。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贪食言语地谢佳女，请各位姐妹登堂。姐妹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在卷，世人一到江海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边是何时好，秋香，我就刻上的江他的啊，不今就为路写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用哦。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明。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才无 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万恩是对付也光，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回一枝满庭花，羞涩亲友吐故乡。巧戏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诉冤肠，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